着我，说你还爱我，别把空气狠狠地冷冻。谁都有错，也许都没错，都因为相爱比相守更加难懂。我们要直到何时才停手，已经相同已经认错，是怪应该不远了，既然是爱的就不该放了。我相信我们会更好的，爱情别给的吝啬，亲爱的我们会更好的，因为都舍不得，抱怨会淡忘，固执会流亡，爱情的。